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主播林嘉怡。今天带你来关心一则台中市的骇人新闻。台中市大雅区一家小型健身中心今晚发生两派人马相约谈判引发的械斗案。传有七名蒙面，手持空气枪与棍棒，痛殴现场三人。屋主也持棍棒回击，混乱现场造成多人因械斗受伤。一人躺血泊中，一度失去呼吸心跳，所幸送医后救回，全案由警方调查中。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主播林嘉怡，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